曲巴巴，坚持好音乐，我是伊瑟罗艺师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接下来要同你分享一个来自日本的恐怖都市传说，一个发生在酒店的怪异事件。一串婆婆。秋冬季一般上温泉酒店都会接待很多的游客，可以说是客似云来。但是位于小川湖附近一个偏僻森林里面的温泉酒店，因为没什么宣传，所以出奇的少人光顾留宿。这一天，这间温泉酒店迎来一位旅游客。这位旅游客是旅游 KOL， 专分享一些还未被大量游客涌入的景点。他透过日本的朋友找了好耐才找到这间温泉酒店，怎知入住第一晚就发生事情。当晚旅游客吃完晚饭回到房之后，就一直听到楼上有脚步声，心想这间酒店的隔音真是差的。旅游客到柜台反映给工作人员知道，但是工作人员说今晚酒店只有旅游客一位入住，没有其他人。旅游客听完就有点害怕了，但是因为太夜要换酒店，距离最近的市镇都要几个小时的车程，旅游客唯有要求换到靠近柜台位置的房，而酒店经理就亲自帮旅游客处理，还帮旅游客预约了出租车，第二天再旅游客去城镇。怎知到了第二天的下午都没有见到旅游客出来，酒店经理和工作人员敲了很久的房门都没有回应。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，唯有打开房门，只见房里面没有人，而厕所是反锁了的。酒店经理担心旅游客的安危，就立即叫工作人员尝试打开厕所门，而同一时间亦都报警。当警方来到酒店，只见旅游客已经死在厕所入面，身体被烫开，部分内脏被挖了出来，相当恐怖。根据法医和鉴证组人员的报告，旅游客是被细小但是尖锐的利器刺中要害而死亡，然后再被割开身体挖出内脏。但是因为厕所门是反锁的，而且又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进入厕所，所以警方就将这一宗案件列为密室杀人事件。警方对这一件案毫无头绪，盘问了酒店所有职员都找不到任何破案的蛛丝马迹。鉴证组再次回到酒店搜证，竟然发现厕所藏有微型的摄影镜头，而这个时候亦都有个年轻人惊慌地来到警局，他是酒店老板的仔，经常会到酒店帮手，是他在每间房的厕所安装镜头偷拍游客的。因为知道警方一定会发现，所以就到警局自首。负责这宗案件的警长就问为什么年轻人神情这么惊恐，年轻人说他刚刚看完偷拍的视频，视频清楚拍到旅游客被害的过程。警长就要求那个年轻人交出镜头偷拍到的视频。当警方打开视频，镜头偷拍到旅游客冲完凉准备开门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影，是一个老婆婆，在排气风扇口一个只有一寸的罅隙爬进厕所，手上拿着好像针一样的利器。旅游客被老婆婆吓亲， 未嚟得切反应，老婆婆就已经快速抱住女游客身上的针，不停咁刺向女游客的颈部。个偷拍镜头是有录音功能的，女游客的惨叫声同埋画面震撼每一个睇紧视频的警员。女游客惨死倒地之后，老婆婆就开始摊开女游客的身体，边挖出内脏边发出奇怪的笑声。这个时候有位警员很匆忙地走入会议室，通知说那个年轻人离奇在扣留室死亡，颈部有多处被刺伤的伤痕，而且内脏被挖了出来。在座每一位警员都被这个消息吓到，那个年轻人先前刚刚被捉入扣留室不够半个钟，而且警局守卫森严，怎可能短时间有人潜入扣留室杀人还挖出内脏啊？大家都非常错愕，电视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大家再次将目光投向视频。个老婆婆将女游客内脏挖了出来之后，缓缓地起身，慢慢转身面向镜头。老婆婆明显知道镜头的位置，老婆婆趌下趌下地走近镜头，露出诡异狰狞的笑容，对着镜头说，下一个就是你啊。之后会议室的天花板传来脚步声，一个身影在冷气槽慢慢爬入会议室，所有警员好像被点了穴般起不到身，会议室灯光阴暗，就再无人在会议室里走出来。如果在旅游的时候被你遇到这个老婆婆，你会怎么做？不过如果真的被你遇到，你都没有机会再回答我。还有很多恐怖怪异的事件等着你，下一期见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郭静。